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改革不稳，提要急，未来五年很给力，大政方针得学习，今儿个我要唱京戏哟。那位说坏喽，是吧？关匣子吧，啊，又跟这儿展现他那个人爱好了。嗨，瞧您说的，不是那码事儿啊。这个您别着急，哈哈，听听再说，听着不好再关收音机不迟。我这说清楚啊，我可没让您关啊，我可没让您关，听着好，您可以继续吗？好再来吗？那位说为什么要唱戏呢？他是皆因为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，很多的媒体这几天特别的关注这个十三五规划，这里头有十大惠民政策，将来影响您的钱包，影响您的存折，是吧？影响您的孩儿、您的房、您的车，有这么邪乎吗？当然有了。咱们举例来说，首先2020年怎么样，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，跟咱钱包有关系没有？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，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，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，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的调整机制，开展网络提速降费，降低大病慢性病的医疗费用，哪一样不是跟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呢？比方说啊，这头一模啊，头一位啊，居民收入翻一番，哎呦，闻听此言，是吧？杨大爷乐了。杨大爷哪位啊？这位啊，锦州的每一头的树展，居民的收入他翻哪一番，下一把树枝来取暖。哟，这不是杨白劳吗？是啊，基层的劳动者吗？后面这几项那位问了，大伙儿听了乐吗？乐呀。加快建立个税机制，是吧？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，完善最低工资增长啊，这个机制要建立起来，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的调整机制。哎，这些惠民政策您猜猜谁听了高兴呢？要我说，肖大爷听了高兴。肖大爷啊，哪位？就那位啊，昨夜晚吃酒醉，回忆而我家常记，惊醒了梦里难过。哦，这位肖大爷，嘿， 他传播 这个咱说啊，这放京戏呀，不是瞎放乱放，它是有说道的。杨白劳那个怎么回事呢？就是社会最底层的，是吧？ 低收入的劳动群体吗？那么这个肖恩呢，肖恩是他有顾忌有牵挂呀，闺女大了，老哥一个，家里头顶门立户就靠他，他不敢退休啊，他要有养老金那不就好办了吗？哎，所以说嘛，那么对未来说，开展网络提速降费，降低大病慢性病医疗费用，这个再论吗？在呀，太有。首先啊，提速降费这个，嘿，办事儿快了，是吧？杨四郎高兴了。谁？ 公事虽然不足然无有理，天真不办。公事赐我的金瓶先前某一年即可还。公银虽然不图愿快马加鞭你也还。 提速降费，这关杨四郎什么事儿？您看看，提速降费，他便宜了吗？他跟这老太君他们俩能够那个视频聊天，他就不用跑送迎去了吗？好吗？找辙来了是吗？哎，那么这个降低医疗费用呢？嘿，这高兴的太多了，首当其冲的秦元帅，秦啊，是吗？是吧？那么大的大元帅，开国的元勋，他架不住他也生病啊，传腔递减，他回头他也高血糖吗？好吗？还有呢，这就说啊，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给总结的，说是还有哪些新的政策惠及咱们的钱包。首先啊，这又来了啊，提高技术工人待遇。哎，那么这个听了谁高兴呢？呵，杰师傅高兴啊。哪个杰师傅？杰振国是吗？对呀，煤矿工人嘛，产业工人嘛，技术工人是吗？那么还有啊，说是要拓展农民增收渠道，这个谁高兴啊？赖子呀，赖子啊。 养是青草养儿壮，名言康才人叫黄，富不时光得下了大病一热肠。 有一个啊，这个也特别重要。哪个？十三五说了，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。简短截说，就是提高科研人员待遇。这个京西里头横是没有。嗯，有，嗯，太有了。科研人员啊，你看看， 东欧的臣出将要斩文官，要想到江下是呀是他赵王，当天我俩我长江同心合草同说商量。 诸葛亮是吗？对呀，借东风嘛，这是汉朝末东汉末年的这个气象科学家嘛，你看了没有？正是国家形势很振奋，与时俱进得紧跟，极个别的也犯浑啊，一撇一捺他也算个人。哎呀呵，这说谁呢？这是他有人吗？孩儿他爸爸？哪个孩儿的爸爸？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。呵， 看了之后把我给恨疯了。这个事情啊，打官司告状上法庭了，是吗？这是杀人的案件。嚯，怎么回事呢？合肥有一27岁的小伙子，姓叶，这今年3月份的事情，在家里面把他自个儿刚生出来亲生的亲生亲养的8个月大的儿子愣是给掐死了。干嘛呀？疯了是吗？嗨，人家说了，养不活，养不活，早晚也得死。哎，这什么逻辑啊？后来经过了解，说这个姓叶的是家里头唯一的男孩，打小就备受溺爱，要星星不给月亮，要多少钱给，没钱咱们借，是吧？借印子钱啊，那倒不至于，反正就是都得紧着他。婚后呢，那爹妈说，那你这个一个人出去过日子，这个我们就不能再供你了，婚后不给钱了。哦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小叶疯了，情绪激动啊，哎呀，这玩意儿这老家不管了怎么办呢？不活了啊，把儿子掐死了，说是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，已被起诉。精神分裂症还起诉？他有责任呐。不说了吗？这一撇一捺，这算是个人吗？谁呀？住户啊？哪儿的住户啊？嘿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。这头几天啊，凌晨的时候，在这个福建福州某小区里头，大伙正睡着着的，突然之间，小区里面那个停放的那私家车，呵，报警声是此起彼伏，嗡嗡嗡嗡，他说干嘛呢？这是来贼了。出去一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继续睡去吧。刚回屋没多久，那边一听，呵，那小车嗡嗡，怎么又报警啊？把警察叫来，调出监控录像，这才发现小区里面一女住户，30来岁，她呀打这个楼上往下面扔石子儿，肉啪肉啪，那车让她那石头一砸，那可不就报警了吗？后来警察来了，逮住了，怎么回事？说说为什么，干嘛砸人车呀？你跟人有仇吗？没有。你认识人家吗？不认识，素不相识。那你干嘛呀？这是打楼上往下撇石子儿，撑的啊？那倒不是，我心情不好，我心情不好，我想把大伙都给吵起来，我们一块儿心情不好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，所以说嘛，一撇一捺，他是个人吗？做买卖的缺德呀。极个别的啊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浙江小王姑娘，哎呀，这个婚结的，哎呀，这心里面这个堵的，怎么呢？头些日子结婚，说到影楼去拍婚纱照啊，说挺好的啊，拍的也不错。过些日子呢，人家这个影楼把婚纱照给他们寄回来了，一看这婚纱照，小王姑娘咧着大嘴这个哭啊，怎么呢？跟他这新郎新娘啊，照片上一左一右，这个小两口不是吗？那么在他们两口子这个照片的边上，一边一个啊，俩白花花的蜡烛，哎呀我天哪，这干嘛呀？这是，这忒吓人了，这怎么婚纱照还点蜡烛，还是白色的，白色的是办白事啊，我们这不是白，呵，恶心透了。后来找他们影楼理论，影楼还那个找辙呢啊，照片呢，这是第三方制作的，这你能脱得了干系吗？是不是啊？一撇一捺，你说这算个人吗？啊，搅和人家结婚，要饭的够缺德的，要饭，你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？这是广东啊。广东啊，说是有个地方，哎，这当地老百姓就发现呀，这有一个乞讨的少女，穿着校服，呵，站大街上，那个可怜呐，头前摆着学生证、死亡证，这谁死了啊？就是家里面啊，家大人死了，你看看，这我这一个人我没法活，你还得上学，我不能辍学，我得好好学习。大伙儿一看，行了，赶紧捐钱吧。后来发现，因为什么呢？市民也是可怜的，说这个咱们管还不如让国家政府管呢。报警了，警察把这女孩带到派出所一查，什么女孩，什么学生啊？那个校服和什么学生证，那都是伪造的，是吗？校服外头改了来的。这女的30多了， 骗子一枚是吗？可说呢，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大政方针得学习，今儿个我要唱京戏版，我是立新。短信是10628821828，微博是 RBC 画了画外立新，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。来看今日头条，这是人民网言道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求，推动18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群众，深入人心。新华网说了，习近平离京对越南和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这个习近平马英九会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开了历史的先河。人民日报评论那个湖南衡阳那贿选案，说是驳斥了法不责众说，是吧？广交会闭幕了。那么统计数据呢，两方面来说，一方面来看是不太乐观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显示出了更多的积极的因素，是吧？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。新华网说李克强总理可是说了啊，加快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者是退出市场，中国舰艇首次访问美国东海岸。哟哈，你看了没有，中美关系就是这样，斗而不破。北方很多地方未来3天会迎来大范围的雨雪，局部地区降温12度，各位捂严实喽。新浪说王岐山同志可是说了啊，这个巡视这是对官员的政治巡视，他不是业务巡视，别整拧喽。很多地方都表态了啊，要尽早的实施全面两行，但是有一节得听国家的，抢生有可能被罚。人社部的部长言道，中国是未富先老，养老金有点吃紧，赶紧想辙。部分这个低价药的这个价格松绑之后，曾涨价百倍，好嘛，病人没辙都换了药了。腾讯说这个习马会，习近平会见马英九，具体的安排公布了，先接受采访，再闭门交谈。说吉林珲春有那么一块地方，在清朝的时候割让给俄罗斯，现在呢归还了，好事儿啊！南昌公安局披露了他们侦破的吴起儿间谍案，这南昌当地的国家安全部门披露的，说怎么呢？说有那个进口设备啊，甚至被植入了木马，嘿，哪国呀？这是啊，也忒鸡贼了。来看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习马会确定7号在新加坡举行，这大伙儿都知道了。那么北京市发改委说了，明年8月前景区是一律不提价，全面两孩政策将在全国统一实施。这个京华时报说呢，北京冬奥的这个组委会呀，下个月底前要成立。晨报说呢，广渠路明年要直达通州啊。新京报呵，昨儿股市不错啊，沪指蹭蹭蹭是大涨 4.3%， 一片红，好啊，给力呀、啊、是吧？这得唱京戏呀、啊、哪出啊？这一封啊是新来的桥，天赐皇中臣功劳，站立在营门法令好，大小儿郎听根苗。 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、 哦！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！ 我这么听什么听 ？FM， 听听听听。 去去去，一边去，给我听听。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。 给各位来说说这个大报啊，今儿的人民日报就说全面两孩这个政策，是吧？人家说了，不能够止于放，不能只是嘴上说放 啊，干嘛呢？别慎着。为了确保全面两孩政策的有效实施，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啊，或许应该成为各级政府下一步行动的焦点。要我说，别或许，必须的，是不是您说？那么另外呢，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，这个徐翔就是在这个金融系统捣乱那小子不给逮起来了吗？被查了吗？显示监管层严打态势，那是持续的。证监会说了，全方位打击，不留死角，是不是啊？那必须的啊。这个人民日报说呢，哎呦，咱们这个猎狐2015行动，嗯，有战果，抓获了外逃人员加的一块到现在为止是627个，呵，逃往境外超过10年的就有32个。当初跑的时候啊，一定是觉得自己特聪明特鸡贼，呵，算的真是太，哎呀，到位了。哎，你看了没有啊，山高皇帝远，中国政府拿我没辙。嘿嘿，10年之后你再看看有辙没辙啊。人民日报说这个香港啊说是怎么监管这宰客的行为啊，说是近期数起内地游客权益遭到侵犯，但是呢据统计数据显示呢，宰客率仅是0.7%啊，人家管得严，管得到位，是吧？一旦被坑了之后呢，你可以理论找团游，就找你们团里头旅游团那个导游啊，什么领队之类的啊，或者是找他们当地的旅游这方面有关的部门，个人游可以找海关，是吧？但是我也多说一句啊，不宰我们不好吗？一起没有不好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这儿走亲戚串门子，你还得这个事儿哈，是吧？不算我念烟啊，是吧？这就不唱京戏了啊！哎呦，一说唱京戏，呵，新华每日电讯唱京戏呀！哎呀，真的吗？你看看，真事儿吗？就说啊，这段时间咱们这个传统文化发展那是相当的蓬勃，尤其是京戏，传统的京戏的剧目《杨门女将》还有《锁麟囊》到法国演去了，连演7场，这个真的是破天荒的事情。他外国人他听不懂啊，听不懂人也听，是吗？哎呦，这京戏啊，别回头弄得出口转内销。要我说啊，我这念烟的话啊，出口转内销什么意思？哎呦，和外国人喜欢的东西呀，你看看这玩意儿，咱们得好好的，哎呀，这保留保留，哎，是吧？有这个事情吗？但愿没有啊，是吗？今日一句话新闻，京华时报说，咱北京啊，3轮巡视启动了。拉帮结派等问题将被重点巡视。京华时报说了，北京启动大气污染专项执法机，必须的，是吧？这个另外北京青年报说了，交警师傅也没闲着，机场高速查违章1个小时查了71起，嚯，这家伙违章够厉害的啊。北青报还说啊，东城西赵四儿哟，我们老家啊，西赵四大街开始拆除150处违章建筑。那说吓我一跳啊，就是说拆违建啊啊，行了，没明白了。京张高铁全线设了10个车站，跟大伙说一声，是吧？出去玩去的啊，马尔代夫您得多留神。怎么了？哎，新京报说的，马尔代夫啊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。怎么呢？说他们这个总统府吧，总统官邸边上吧，发现什么爆炸装置了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他们就挺紧张的。中国使馆提醒中国游客不要去马累，马累就是他们那儿的那个啊中心的那个地方吧啊。另外呢，咱们说到这个教学啊，文化教育这块，哎，也有新闻，是吗？北京晨报说了啊，说是哈利波特啊来了。魔法师啊，不是，就是他这个人物，他这个故事啊，给编进咱们中国北京的中学语文课本。嗯，教学改革，是吧？闻听此言啊，福尔摩斯表示不服，好吗？哈哈，开个玩笑啊。哎呦，你看看京华时报也唱京戏喽。哎呦，最近今儿怎么京戏怎么扎堆啊？这玩意儿不能怨我啊啊！你看到没有？上海的京戏新戏进北京了。春秋二虚啊，还有什么昆曲儿， 呵，还有越剧呢，哎呀，太好了。呵，你看了没有，上海的京戏进北京，北京的京戏奔欧洲。嗯，你看北京青年报说的吗，说是排了一个带有京戏范儿的欧洲那著名的剧作，歌德先生那个《浮士德》啊，出了京剧版了，去意大利演出了。嘿，了不得，今日人物宋建国他儿子。嗯啊，哈哈，宋建国知道吧，北京市交管局原来那局长啊，是犯事儿了，不逮起来了，咋办了吗？是啊，儿子也有事儿。北京青年报整个多半个版说这个事情。嚯，宋建国这儿子可了不得，跟这个一个叫王浩的做买卖，做买卖怎么了？做买卖他是为企业承揽警用项目啊，说是利用他爸爸的这个影响力。哎呀，你看看我爸爸，不是我爸爸啊，是他爸爸啊。对了，又了不得，呵，就为这个收受了金额，一共是1100多万元。嘿嘿，这得办呢，您说？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 哈哈，9418，你这词儿用错了啊，不能这么说。是吧，不能这么说啊，他说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，不能这么叫，叫什么呀，叫做多行不义他必自毙啊，这就合适了。说的是那追逃的事儿啊，这个6266京戏读报啊，太棒了啊，谢谢您啊。嘿，4038夸我了啊，这嗓儿忒好了，说我唱的京戏是串烧版的，那必须的，您要听眼儿可眼儿正宗严丝合缝的，您得去长安大戏院呐，是不是啊？您到我这儿来，咱不就是一个乐吗？8572是不是那意思？还说呢，哟，你唱的什么味儿？我唱的什么味儿？你听不出来吗？卤煮味儿啊。1698啊，新闻也还行啊，京戏也很好，是吧？说把戏词说一遍，那咱就别读报了哈。5926，谢谢啊。5039啊，这京戏唱的不好啊。啊，说我这个，哎呦，说啊，骄傲了，我就这个能，我就这么点能耐，是吧？不，它不是好坏的问题啊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您这要是专业戏迷，那我就只能说，您听京戏您就别来了，不是往外轰您啊，听读报您挨着听，听京戏您可千万别拿我当标准，是吧？我跟于老板啊，于魁智老师那差太远了，哈哈，那不是一个量级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北京歌哨，呵，京戏大串联好听，小罗啊，哈利波特是吧，是他闺女的最爱。